明天呐、准是过雷雨天呐、月亮长毛不可小瞧，大雷大雨地动山摇。 心将心将别离。 美好纯净注入我本现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皮给你 活宝、我们一块生活。 平，我会好好伺候你。 凤儿， 难寂寞平生深深的温馨，父子你是我如今的本分。

我宽恕你们呐、啊，平儿错了。从今后不许多拜什么事吗、啊、 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说吧。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。 是啊， 我想到那里去。 怎么，你要去 干饭事业？ 你要去也好。 不，仆人梅雨就要来了， 把窗户关上。 梦成灰，我愿重逢俗人怎当？

了，当真当然是真的了。听说是弟弟名人去找他，不与我心中乱世骂。弟弟呀弟弟，你得饶人之天饶人，就比姑姑将他真忘吧。真把我记糊涂了，我何必为他擦肩啊。看他本面红人，不合气浑身不沾半点灰，举止行动多文雅，难把他的真相给。谁信他是个中天后，谁信他为娘举人来，分明是那家一书生，扮作乡民多妙呢。弟弟呀弟弟，你谁说名人

满宫不知口吐真情。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宝的儿子，眼睛才叫上把我儿来问。我的儿满宫不知口吐真情。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宝的儿子，眼睛的神。他有过曾祖母做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啊，不加采访记者元帅营，做太君为何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财神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四个包朝臣。 你不省心，我省心。我叫他今一时来长一子，不加管教真灵兵。 听众朋友，吕瑞英演唱的越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